以为宝，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大家的话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生疏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。 空中曲院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欣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。今天呢，要请大家欣赏的是铁片大鼓。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王佩臣先生留下的《刘伶醉酒》的精彩录音。 Thank you. 了他的本周全，腰肚扛了满满的心上一壶 昨日发音都是一定啊。 交钱，拿过来要的算盘，我有一大算，不多不少，整整的三年，叫了一声伙计把你跟着我来走，咱去找了刘玲啊，去要交钱。 小家人一见了 刚才是王美珍先生演唱的铁片大鼓刘伶醉酒的精彩录音，接下来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王二姐思夫。那这一段呢因为年代久远哈，而且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吧，留下来的这段录音呢效果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开始的前奏吧稍微差一点，到后来演员正式演唱的时候，我觉得词句还是能够听得清楚，而且王美珍先生演唱的那个俏皮劲儿呢还是能够完全的领略的，所以呢我觉得这段录音仍然是非常宝贵，而且也非常的值得一听。好，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欣赏王二姐思夫。 Thank you. Yeah. 个东西做什么？他们浪摔了他的绫花钉，手下结了我的四妹多，当然是二姑娘在楼上疯罗闹，来了个丫鬟有个话说我姑娘哎，当官宝拿起来到咱们后花园，来了听说不让人二说，二姑娘闻听了打地上乐哟，毛儿伸头儿就往下车，他接行儿来只留在花园里内，上前拉住了我的张家的老二哥哟，一把手啊拉住那张家的老二，我的 好，刚才是一段王二姐私夫，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王佩辰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 妈妈，我的宝贝儿。 刚才是王美辰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那我们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呢，不足以再播一段王美辰先生留下的录音了。还是因为我们手里的资料有限吧。这样，我们来听一段，应该算是王美辰先生的徒孙了。我们北京曲艺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王淑玲演唱的一段《铁片大鼓》《一口酒》。 Oh! 请局长同志把命令下吧，喝一口。